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老字号，新疆图。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系列节目《老字号新疆湖》。哎，那么我们会邀请不同老字号的传承人和掌门人，和您一块儿探讨在新的经济环境下，老字号如何焕发新的活力，展现更加美好的未来。今天我们要跟您聊聊百年龙辉的悠久历史。 城市文化范儿，百年龙辉的悠久历史。龙辉公司百年发展史上的每一个阶段都延续着这个百年酿酒圣地的荣耀与辉煌，例如中华牌的桂花陈酒，它就是北京葡萄酒厂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特别研制的，这款酒呈琥珀黄色，晶莹剔透，回味悠长。 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龙辉酿酒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赵立斌。赵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北京龙辉酿酒有限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国家级葡萄酒品评专家组成员，国家级葡萄酒评委杨永峰。杨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说到这个龙辉葡萄酒啊，应该说葡萄酒它确实也是一个算是舶来品吧。虽然我们也有这个葡萄美酒夜光杯，但是真正意义上像龙辉比如说做的这种干红啊干白的这种葡萄酒应该算是舶来品，但是也舶来的时间蛮长了，是吧？ 是的 啊，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这个其实是近一百年来呢，中国的葡萄酒发展比较快啊，所以呢龙辉呢就是中国葡萄酒史上发展的代表，有108年的历史了。 108年，这个数还挺好， 对对对， 中国人喜欢的数，正好到今年108年。 今年2018，我们108岁。 啊，1910年的时候，龙辉葡萄酒诞生的哈。 对，1910年在北京诞生的，是法国圣母院的传教士沈云普修士，在北京阜成门外马尾沟。现在的北京市委党校那儿创建了龙辉葡萄酒。 那个时候他为什么想要做一个酿酒的？因为就我们所知，实际上北京好像不怎么种葡萄啊。虽然现在这些年，像什么延庆那些有葡萄，但是以前北京不算是一个葡萄产区吧？算吗？ 其实北京也是个葡萄产区 啊，也算啊。 现在呢，我们城市发展快，到处建了高楼大厦了，所以葡萄园和种植的农作物越来越少了。 反正我知道这个通州那边也有，现在有不少葡萄园哈。 对，通州啊，延庆了，包括我们的海淀以前，就是我们那个马尾沟那个北京市委党校，那100年前也有葡萄园，也种植葡萄。 真的是因为那儿有葡萄园，所以 就是建了一个葡萄酒的这个厂吗？ 哎，这倒不是，那是因为葡萄酒的发展呢有两个驱动因素。 嗯， 第一呢是消费市场需求的驱动。 嗯， 第二个呢就是宗教的驱动。 嗯， 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的驱动。 嗯，那么刚才您说了，这个龙辉跟这个法国天主教的这个修士有关，那么肯。也是跟这个教会的发展有关哈。 对，葡萄酒跟天主教是有关联的。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画家，意大利的， 嗯， 叫达芬奇， 嗯， 他有幅名画是《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这个表现呢，就是，耶稣跟他的十二门徒，在逾越节前最后的一天的晚餐，晚餐上， 嗯， 桌上就摆着葡萄酒和面包， 嗯， 耶稣有句话：“葡萄酒是我的血，面包是我的肉。”所以葡萄酒啊跟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一直有关联的。 嗯，那咱们这个龙辉葡萄酒1910年诞生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这个天主教的修士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厂，也是因为这附近有葡萄的种植园是吗？然后这个教会有这种需求。 主要的因素呢，其实我们中国天主教基督教传承到中国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嗯， 在明朝万历年间，比如说利玛窦、汤若望、郎世宁，最著名的是有郎世宁，郎世宁他是一个画师，给皇帝画过画像，所以他特别出名。 虽然有个中国名字，但是他是个外国人。 对，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天主教传到这儿来。 嗯， 啊，主要是天主教做弥撒， 嗯， 啊，要用到葡萄酒， 嗯， 所以是主要是为了宗教来自己的祭祀弥撒运酒，所以呢创造了龙辉，主要用在弥撒用在。 那个时候就叫龙辉这个牌子吗？还是叫 不是 别的牌子？ 牌子叫楼头。对。楼头就是当时1910年那个北京市委党校那边的房子像有一个山字形叫山字楼，楼底儿像是楼底儿，所以山字楼的楼底儿叫楼头。嗯。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100多年前到现在，龙辉经过了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慢慢变成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状况呢？ 108年了，龙辉呢发展了基本上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1910年到1944年教会酒坊阶段， 嗯， 就是全部是教会来管理的这个酒坊。 嗯， 第二个阶段就是上亿洋酒厂随着规模的扩大， 嗯， 啊，华北地区北方地区啊运酒的人越来越多，教徒也越来越多，上亿洋酒厂， 嗯， 解放以后是1959年我们共产党接管以后国有了啊，是1959年到1987年，后来87年到01年呢是中法合资阶段。 嗯， 现在呢是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嗯，那龙辉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就是用上的呢？ 龙辉这个牌名字呢英文叫 Dragon Seal。 嗯， 它是1988年诞生的，1988年是龙年，所以叫 Dragon。 Dragon Seal 呢是皇帝的玉玺啊，代表我们要最高品质，所以我们要做中国葡萄酒的最高品质。 嗯嗯，所以说其实就是咱们龙辉酒厂从过去到现在还有很多品牌的酒，龙辉是现在主打的，88年之后有的，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大家可能更耳熟能详的一些老品牌，您跟大家说说。 对，龙辉呢有因为历史长有三大品牌，第一大品牌呢叫夜光杯，1955年就有了， 嗯， 第二个品牌呢是中华，1959年， 嗯， 第三块品牌才是龙辉，1988年。 哎，今天呢，二位也是把这几种酒都带到了直播间，到时候我们发微信的时候，大家就能看到哈。这个夜光杯这个品牌，你光说大家可能还是不一定知道，您再说夜光杯下面是什么酒，大家可能就知道了。 对，夜光杯中国红葡萄酒。 中国红，哎呀，这个太耳熟能详了。 是， 然后 这是我一代人的记忆。 真的是，还有一款酒也是刚才说的中华牌的哈。 中华牌桂花陈酒， 您知道好多就是可能不太习惯这个葡萄酒的这种酸涩口感的，尤其是这个干红这种酸涩口感，就特别爱这种桂花陈，甜甜蜜蜜的。其实中国红也是哈， 是的， 它更适合中国人的这种口感。 对，中国红就是甜型的葡萄酒 啊， 嗯，因为葡萄酒分类它有干型、有甜型、有半干半甜的， 嗯， 糖度的不同，所以它是甜型葡萄酒，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消费习惯。 嗯，而且像中国红啊、桂花陈啊。这上面都有很多这有趣的故事哈。 是的， 嗯，一会儿我们来说。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个百年的历史当中，应该说这个很多咱们就是第一的这个酒啊，跟龙辉也有关系。比如说我们 中国的第一瓶大香槟，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瓶国宴用酒，据说都是咱们龙辉。 没错， 是吧？提供的， 对，我们中国，我们中国的第一瓶大香槟就是龙辉的， 嗯， 是1912年就有了，也有106年的历史了。 啊，那会儿就做香槟了， 对， 啊， 对。 然后刚才说的第一瓶国宴用酒嘞。 第一批国宴饮酒其实三款酒都是我们的大香槟，我们的桂花陈酒，我们的中国红都是国宴饮酒，1959年就有了。但是最早呢还是1955年中南海十大元帅的授勋仪式上就用了我们的大香槟。现在呢我们叫龙辉起泡酒。 哦，我有时候在这个一些人结婚的这个典礼上还能看见，他有好像你们有那种特别特制的特别大屏的哈，还把新人的照片贴在上面，我还见过呢。 是的，是。 现在不是很结婚很流行倒这个香槟塔， 对， 香槟塔拿那个杯子落着，就这种大屏的香槟特别给力。 对对对，是 啊。 是。城市文化范儿，百年龙辉的悠久历史。桂花陈酒是北京葡萄酒厂研制开发而成的产品，桂花陈酒原名桂花冬酒，出自地精岁时祭盛，于八月桂花盛开季节精选待放之花朵备酿成酒，入罐密封，始成佳酿。其酒呈琥珀黄色，晶莹剔透，回味悠长，因为它甘甜养颜，又被称作贵妃酒。 桂花陈的这个另一个名字叫贵妃酒是吧？ 对。 为什么叫贵妃酒啊？ 我们这款葡萄酒的话在那个日本非常受欢迎。 嗯。 很多的日本的很多的女性同胞特别都喜欢喝这款酒。那么我们这个酒在日本的称另一个名称就叫贵妃酒。 啊，更加通俗易懂一点。 对于他们来说哈。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老字号，新疆土。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的老字号新疆湖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品味百年龙辉的悠久历史。这个酒是这个酿酒的酒哈。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是北京龙辉酿酒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赵立斌，以及北京龙辉酿酒有限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国家级葡萄酒品评专家组成员，国家级葡萄酒评委杨永峰。我们来说到这个，刚才呢说，龙辉经过108年的发展呢，现在其实是，旗下有了几个不同的这个系列大品牌。刚才赵总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哈，那其实现在龙辉也不只是酿酒了，还也在做这个酒文化的这个生态旅游，尤其是龙辉的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博物馆，知名度特别的高。您看，就是您二位。我们昨天预告说你们要来，昨天晚上我们就有听众发了一张那个报纸的简报来，是走进企业博物馆的一篇报道哈，就说到了第一瓶葡萄酒的国酒，就是国家级的这个酒哈，是在这里酿造的。那篇文章二位刚才也看到了哈。 是。 那咱们现在这个就是龙辉的有哪些这个就是除了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就是各种酒类的生产之外，还包括哪些产业呢？ 其实还是围绕酒来开展的，所以我们在北京玉泉路2号，我们是建设了一座酒文化产业园。 哦， 对，现在呢，北京市首都功能重新定位，我们呢有文化有科技，我们地处海淀区，所以我们那个玉泉路2号，我们要打造成北京市的酒文化为主题的国际酒文化产业园区。 这个产业园区就是可以让大家来旅游来看来玩的。 这个产业园区呢，主要有我们的龙辉葡萄酒博物馆，有酿酒大师艺术馆，然后一些画廊啊、餐饮啊、酒窖啊这些整体的服务。 对， 咱酒厂呢？酒厂到哪儿去了？ 真正的生产的酒呢，我们已经经济一体化协同发展，我们转移到河北怀来葡萄产区。 在那边了。所以说，这个刚才您说的这玉泉路二号，这实际上是在西四环边上。 对，西四环边上，交通非常便利。 哎，大家去那儿就是可以吃吃逛逛玩玩啊。 对，我们的葡萄酒博物馆呢是全年开放的，周六周日也开放的，是对外接待，它是旅游景点，也是全国工业旅游的基地。 那么它依托的呢还是咱们这个酒，所以我们要来说说咱们这个酒。说到龙辉的主打的产品，这个龙辉品牌名下应该主要还是这个葡萄的干红和干白是吧，葡萄酒。 对，龙辉这个品牌是以做中国高端干酒的一个品牌。干酒呢它有干红了干白，从颜色分还有桃红。从那个产区呢，就说世界上这个产区挺多的，我们中国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产酒的大国，当然有法国了，有澳洲了，有智利啊， 有新世界旧世界哈，不同的。那咱们就是中国的这个酒是偏重于哪边，就是新世界还旧世界的酒的口味呢？ 我们龙辉呢因为起源于法国传教士然后一直酿酒师呢跟法国也有关联特别是解放前和解放后，我们都是中法合资企业。2001年以后才归国有控股，之前呢还是法国保利加合资过一段合资运营过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的龙辉的风格呢还是法国波尔多的风格。旧世界的风格。 旧世界的风格。那您跟大家说说呗，旧世界这个酒的风格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们一般的话葡萄酒的话，现在这个新兴的分类有三种分类，一个叫旧世界，一个叫新世界，现在又出来第三个也称呼叫新兴世界。 新兴世界，新兴世界是指哪？ 新兴世界的话，现在呢这几年的话，可能通过权威的人士认为中国也属于一个新兴产区。虽然中国种植葡萄历史很悠久，但是中国酿酒的历史，酿造葡萄酒历史才短短的不到今年100多年啊，龙辉也是个见证者。 新兴世界哈， 对，新兴世界。 来，那您再简单的把旧世界和新世界跟大家介绍一下。 新世界的话，就是我们很大家非常非常直接，就是我们说智利还有澳大利亚、南非，他们应该是个新兴的一个葡萄酒世界国家。 对，他们的这个葡萄酒的特点是什么？ 其实这三个国家大家一想就是阳光很充足， 是 然后呢， 果香比较 果香非常好，葡萄酒的话颜色特别鲜亮， 是 口感的话也饮用起来的话比较清爽那么这就是新兴世界的一个葡萄酒的一个典范。 这是新世界和新兴世界哈， 对。 然后旧世界呢？ 那旧世界的话，我们一般指的就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这些老牌的葡萄酒国家。那么它的葡萄酒的生产工艺的更加这个复杂一些。比如葡萄酒一定要进橡木桶去陈酿。那么葡萄酒的话，主要看重的还是年份的一个选择。所以呢，葡萄酒的酿造技术的话，还是比较一个很传统的没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创新的。那么在这个旧世界国家的话，葡萄酒还遵循了很古老的严格的一些酿造技术和方法。 那么他们的这个葡萄酒，可能这个葡萄酒里面的这种酸味和涩味会比较浓烈。当然，喜欢喝的人其实是觉得就是应该品它里头这样的一个味道哈。 对。 那新世界和新兴世界的葡萄酒就是，这个果香比较开放一些哈，而且这个口感会更柔滑一些吧。 对。 其实旧世界主要是讲风土，新世界呢主要是卖阳光。 卖阳光，你看您这总结的特别好哈。那咱们说说龙辉呗，龙辉的这个干红干白，尤其是干红，它是一个什么样特点呢？ 龙辉的话，我们刚才赵总也讲到了，龙辉主要是我们还是一个中法合作来开发的一个技术，那么我们沿用的还是传统的法国酿造技术。所以啊，龙辉的比如说我们的赤霞珠和怀来珍藏，它仍然传达的是一个法国传统的一个酒的一个观点就是严格的按照法国波尔多传统的工艺来做。那么我们以这几年也一直在创新因为要迎合中国人的消费的口感，所以我们也在调整，也去做一些果香味比较突出的特别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桃红葡萄酒它的果香味非常突出。那另外的话，我们的干红我们也更在去做一些创新然后呢更加适合中国人那个消费的一个口感。那么我们更高档次的葡萄酒，我们还是沿用了法国一些传统的工艺的标准去实行。 虽然说中国是新兴的这个产区，但是龙辉呢还是尤其是比较高端的，还是这种沿用这个旧世界的这种制作方式哈。 对。 这个其实也能看到在 这个龙辉的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博物馆里头，地下我记得有很多很多这个大的橡木桶， 是 吧？ 对对对， 那里头真的有酒吗？ 对，有酒。我们现在的地下酒窖也是在玉泉路二号， 哦， 每年要大量的采购法国的橡木桶， 嗯， 因为好的酒才值得进橡木桶。像我们日常在超市看到的100块钱以下的都不会进橡木桶的，对， 对啊，你想进橡木桶，它要在那存放一个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的，占这个时间，占这个地方哈。 对， 所以它这个价格， 橡木成本也高，时间成本也高， 时间成本、占地成本，你这做的这个精力哈都在这儿，所以它这个成本自然就上去了， 没错，是 吧？ 对。 啊，那么对于这个葡萄酒呢，嗯，它是一个什么口感呢？当然刚才我听您说的是各种口感都有是吧？ 对，葡萄酒的话，比如说进了橡木桶后，它会有很多复杂的香气会出来。我们赵总刚才讲呢，只有好的酒， 嗯， 就说有潜力的酒才会进橡木桶。那么一边那个普通的葡萄酒的话，我们就不会往到橡木桶去放。 嗯， 那么因为橡木桶是一个魔法棒， 嗯， 好的酒它会让你更加好。如果质量不太好的葡萄酒放在那个橡木桶里面，它会变坏。 哎，这个葡萄酒进不进橡木桶，从酒标上看得出来吗？ 是要去品评我们的酿酒师吧，法金的酿酒师他会去用嘴巴去判断。 您二位就做这个的，尤其您这个也是评委哈，高级评委。 对，我们每年会去对新酒去品评， 嗯， 什么样的酒进橡木桶，我们会给他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判断。 哦， 然后呢，经过理化指标的一个评这个检测以后， 嗯， 啊，保证他能够进橡木桶能够变成一个好的酒。 哎，进了橡木桶之后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 比如说橡木桶最特殊的一个香气，就是我们一般喝的葡萄酒里面闻到它会有那个烟草的气息， 嗯， 或者有咖啡的气息， 嗯， 这些气息都不是葡萄自身有的气息，这些气息都是由橡木桶带给它的， 就是这个木头带来的。 对对对。 哦， 橡木桶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让酒更成熟更成长， 嗯， 葡萄酒它在不断的成长，所以在橡木桶里面它在更成熟更老更熟化， 嗯 啊，然后它里头的一些单宁啊，它有涩，它会柔和， 哦， 没有那么喝起来没有那么涩。 嗯，哎，那进橡木桶一般是多长时间呢？ 我们一般的话，像我们的怀石珍藏，我们一般在橡木桶里要待到18个月。 嗯 啊，那么好的酒的话我们可能要待上24个月。 嗯， 但是呢根据不同酒种， 嗯， 来确定它在橡木桶里面待的时间的长短。 有人说是越长越好，10年8年的，有这么一说吗？ 根本不太可能。 所以要给大家纠正这个观念， 越长越好是不对的。 不对的， 不是这样的。 只有那个我给各位听众讲的就是雪莉酒啊，雪莉酒它是要放在橡木桶里面放时间很长的。 嗯， 啊，比如波特酒它也是要放在橡木桶里放的时间很长。 嗯， 因为它需要是陈酿和熟化的一个过程。 嗯， 那么葡萄酒的话它最多的时间，我据目前我所了解的知识啊，葡萄酒的话我们一般在橡木桶最多也就是36个月， 嗯， 就差不多了。 哦， 对，因为葡萄酒的酒精度比较低，像白兰地威士忌它时间长，嗯，因为它的酒精度高， 酒精度低放久了就会挥发，等于是， 对对对， 是吧？ 对。 哎，那咱们这个龙辉的这个葡萄酒就是每年有多少要进这个橡木桶啊？都在这进吗？还是有一部分实际上也是在这个产地那儿进？ 我们一般的话，通过比例的话，我们差不多农会公司将近有20%的葡萄酒才进橡木桶。 嗯， 就是我们一年做了，比如说我们做了，可能做了500吨或者做了1000吨。 嗯， 其实有200吨才能进到橡木桶里面去。 这都是精挑细选。 精挑细选，对， 是吧？嗯，就价格也会是比较高，就是你们认为它值得进橡木桶陈化才进，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对，一般的真正在橡木桶里面要待够12个月的酒， 嗯， 市场价钱最少也都卖到200块。 您看，您又给我们普及了一个知识，嗯，今天真是学了不少跟酒有关的知识哈。我们有冰心 DBX 又把这个桂花陈酒的酒标应该发了上来，是吧？这是咱们的这个桂花陈酒吧？ 哎，这个商标非常老了。 哦，来，那既然说到这个桂花陈，二位就顺着这个来说一下吧。这个桂花陈酒，据说它的历史有3000多年的酿造史了，是吗？ 对，我们中国的酿造历史的话，就葡萄酒的酿造历史其实非常悠久的啊。那么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我们可能中国的酿酒历史将近有5000年。 有5000年。 有5000年的历史。 对，出土的文物里。 对，出土文物里。 因为我们老做一些文物类的节目，我就还有点了解。 那么葡萄酒的这个历史的话，就说我们把花放到葡萄酒这个技术的话，我们大约在3000年前，中国的古人就已经创造这个技术了。 实际上，这桂花陈酒就是把这个桂花放到葡萄酒里头来酿造，是吧？ 对对对。 它的基底还是葡萄酒。 基底是葡萄酒。 是。葡萄酒做酒基，加了桂花酱进去的。我们的桂花是苏州吴县光福镇有一个香雪海那个地方。 哇，这个名字好浪漫 的。对。那个皇帝旗下江南每次都要去这个地方的。香雪海。 嗯。 那个地方产的是金桂银桂。 嗯。 是食用的桂花。 嗯。 这个都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在那边采摘。 我听说这个桂花陈酒这个历史，刚才您说有3000多年，实际上中间它这个配方据说还曾经一度失传了，有这事儿吗？ 对。那么其实我们古人就有这个花入那个食品的这个传统习惯。 嗯。 那么我们在59年的时候，我们要研发这个产品的时候，调了大量的这个古今资料去查看。那么就是葡萄那个桂花的话，我们采下来以后啊，如何保存桂花的香气？那么在古籍上也讲了很多的方式，比如说泡到高度的这个酒里面去，白酒里面去，比如说高度的高粱酒里面去，或者用糖渍。或者用其他的蒸馏的方式方法。 嗯。 那么经过我们技术团队的研发，我们在59年通过糖渍的形式， 嗯， 保留了这个桂花的香气。 嗯、 那桂花含苞待放的时候，就直接把桂花采下来，用糖精渍它。 嗯。 然后呢，完全的就封住了桂花的香气。这样的话才把桂花的香气能调到葡萄酒里面去。 把这桂花酱调进去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这酒也是有甜味的。 对对对。 这个酒特别的顺口，好多人都特别喜欢喝，是吧？ 对。 有些著名的酒友有谁啊？ 这个是这样啊，1959年 嗯， 这个毛主席有首诗 啊， 挺出名的，叫蝶恋花打李淑一。 嗯、对对对，这个以前还 学过呢。大家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更知道了。 嗯。 然后我是骄阳君时流，杨柳青阳直上云霄酒，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喷出桂花酒。 嗯、 刚才有听众说是嫦娥酒，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哦、 天上最好的酒是桂花酒。吴刚喷出来的接待桂花贵宾的桂花酒。 嗯。那这个桂花陈酒，这是咱们龙辉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开发研制出来？有 就是刚才说的，就是1959年，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 嗯，这是国宴用酒之一哈。 四部外交部、外贸部、轻工业部、商业部在青岛开会决定我们的产品进入国宴然后我们起个什么名字呢？要献礼嘛，所以就想到毛主席这首诗。所以把毛主席的诗变成我们的产品，葡萄酒加了桂花做出来的。 这个酒可能就是它有这个甜味儿哈，又有桂花的香气，更符合可能更多老百姓的这种喜好和口味哈。 对， 也有很多知名人士很喜欢这款酒，是吧？ 对，还有一个国外的知名人士，大家去年古巴的卡斯特罗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友好的战友， 朋友 是吧？ 嗯、 他去年去世的时候，驻古巴的大使那大使叫什么？ 徐一聪大使。 对， 他是曾经住过古巴，然后他那时候就是来做节目，来这个追忆卡斯特罗的时候，曾经说起过这件事情，说卡斯特罗特别喜欢喝中国的桂花陈酒。 卡斯特罗一生都喝中华牌桂花陈酒。 嗯， 他特别钟爱桂花陈酒，他在自己的出行的飞机上都要备中华牌桂花陈酒。 嗯。这是这个外国的酒友哈，咱们国内也有很多人喜欢喝哈，除了普通老百姓，很多这个大家也喜欢，是吗？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弟溥杰， 他也喜欢。 他在1982年就写了一首诗赞美桂花陈酒的。 这个桂花陈酒呢，现在的桂花陈酒，我也特别想知道，跟当年说宫中的这个酒有什么一样或者不一样？你们现在能找得着这些这个，当年的史料记载？ 其实有记载，在《红楼梦》里面有桂花陈酒的记载，其实桂花呢，又名苜蓿，《红楼梦》里面有一个上贡皇帝的一个贡品， 嗯， 就是苜蓿清露，就是桂花蒸馏出来的桂花酒。 那么除了这个桂花有来头之外，这个酿酒的水特别重要，据说咱们这个水也是极有讲究的，是吧？ 对，你看 我们龙辉地处玉泉路二号玉泉山脚下，所以呢可想而知我们的水啊， 玉泉山的水啊， 对， 哦，那现在这个桂花陈酒的厂在哪儿呢？ 现在桂花陈的那个厂子啊，就是葡萄的基地在河北怀来， 嗯 啊，但是我们的灌装目前还在北京玉泉路二号， 哦，还在这边， 对对对，目前， 哦，看来这个这个虽然已经是工业化生产了，但是咱们还是在玉泉山这边做，这个传统看来还是能保持下来的，是吗？ 对，我们还有大量的出口嘛，我们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出口呢我们还是要保留。 这个桂花陈酒呢，它是属于刚才您说的这个龙辉三大品牌的这个中华牌旗下的哈。 对， 中华牌旗下还有一款叫莲花，除了桂花还有莲花，这个可能大家 对以前我们也生产中华牌的莲花白酒，但是很可惜现在没有生产了。 哦， 莲花白酒它毕竟是一款白酒嘛，它是加了26种中药材的白酒，这也是有一个故事的，就是在中南海，中南海皇家银台，荷花万柄，然后慈禧太后呢常常令小太监去采些莲蕊，然后酿成酒赏赐给亲贵和大臣的，所以叫起名叫莲花白，这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后来我们北京葡萄酒厂时期也做莲花白， 城市文化范儿，百年龙辉的悠久历史。龙辉引进了法国纯种葡萄苗木，种植在自己的数万亩葡萄基地上，而这个基地的选址也是非常有讲究的，这里是与法国波尔多葡萄产区同纬度的河北省怀来县，是中国最好的酿酒葡萄产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的老字号新江湖，我们带您一起品味百年龙辉的悠久历史，这个酒是酿酒的酒。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龙辉酿酒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赵立斌，以及北京龙辉酿酒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国家级葡萄酒品评专家组成员、国家级葡萄酒评委杨永峰。那么刚才呢说到了龙辉旗下的这个龙辉葡萄酒，还有这个叫桂花陈酒。桂花陈酒是属于哪个 家乡型葡萄酒？ 家乡型葡萄酒啊，就加了香味的哈，就属于咱们旗下就是哪个品牌？ 中华品牌。 中华品牌的，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品牌，叫做 夜光杯中国红。 夜光杯中国红，这个不像是一个酒的名字，但是一说到中国红，大家又很熟悉了。这个过年，我觉得可能尤其这个北京的朋友更熟悉喝的这个中国红啊，桂花陈是比较多的哈。尤其这个中国红，它这个也是有点甜的口感，是吧？ 对， 也大家觉得喝的特别顺口哈。那么为什么有一个酒的品类会叫夜光杯呢？ 其实这个夜光杯也是一首诗词的。唐朝有一个诗人叫王翰，他一首诗叫《亮州词》，其实是脍炙人口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也是这个好像我印象里中小学课本学过的一首诗。 对，有这首诗词是比较出名的。 1955 年呢，因为苏联援建中国有156个项目，其中呢只有一个是酒厂，然后周总理在签仪式现场的时候就想起了这首诗，所以就指定以后的葡萄酒中国红就叫夜光杯吧。是这么来的。 这么来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呢，第一是周总理给的，中华呢是毛主席给的。 对对对。那这个这个叫中国红，叫夜光杯中国红葡萄酒。 对，夜光杯牌中国红葡萄酒。 它就是不属于这种干红了哈。 对，甜红，甜型的葡萄酒。 甜型的这个葡萄酒。这个也是1959年这个国宴用酒是吧？ 是。 刚才您说的苏联援建之后那个时候生产出来的是吗？ 对 对。 那个时候它就属于这个龙辉的这个前身的酒厂吗？还是后来合并？ 龙辉的前身酒厂，这个品牌是并过来的。龙辉是 叫北京葡萄酒厂，当时援建了以后，在北京又有了另外一家酒厂，就是北京东郊葡萄酒厂，这是夜光杯是东郊葡萄酒厂品牌，现在两家酒厂呢合并在一起了，都是龙辉， 也都是龙辉的哈， 是的， 那这个中华红中国红是吧？中国红这个酒，它其实也是葡萄酒，但是它是甜的这个葡萄酒， 对，甜型葡萄酒， 甜型葡萄酒，它这个这个干红和这个甜型的葡萄酒，它在这个酿酒上有什么不一样？都是葡萄酒，为什么这个味儿就有的甜，有的不甜，有的是酸酸的这种口味？ 这就涉及到酒的分类了啊。从我们专业的时候叫酒的分类，通过含糖量来区分。那么含糖量区分的话，一般含糖低于四克每升的，我们叫干型葡萄酒。比如我干红干白就是这种称呼，那么我们在糖度在4到12克之间的葡萄就叫半干，那么12克到45克每升的我们叫半甜，大于45克每升的含糖量的葡萄酒叫甜型葡萄酒。 这个葡萄酒它甜不甜，就跟这个酿酒中间的这个工艺，它就把这个糖去掉多少有关系，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实际上葡萄酿出来它是有糖的，只是后来通过这个工艺把它去掉，是吗？ 我们一般的话，其实我们喝的葡萄酒里有酒精，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葡萄酒的酒精度在12度，这个酒精是怎么来的呢？它是通过糖转化而来。那么一般我们葡萄的含糖量啊，我们一般要超过我们超过240，是克每升，那么240克，我们一般18克糖，18克每升的糖可转化成1度酒精，所以呢，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要求葡萄的含糖量都要超过240克以上，那这样的话，我们酿出的葡萄酒的酒精度才能达到12度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如果说葡萄含糖量又很高，比如它的含糖量会达到超过300克每升的话，那么我们用掉的它240克，剩下的60克糖留下来，它就变成甜的葡萄酒。 那其实上就是跟这个酿酒的葡萄的品种有关系，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您跟我们普及一下，比如说像这种像中国红的这种葡萄酒，它是一些什么样的品种葡萄酿？ 我们中国红的话，原则上我们选用的是中国传统的这些酿酒葡萄，比如说我们的玫瑰香，比如说我们的龙眼。都是用来酿造这个中国红这个葡萄品种。 龙眼也是葡萄的一个品种， 对，中国的特有的一种葡萄品种叫 Dragon Eye。 这个玫瑰香每年这葡萄上市的时候也是大家喜欢买着吃，特别甜的、那个、 也是先是葡萄， 先是葡萄， 对呀、香味特别浓郁哈。 对对 对 而这个干红葡萄酒的话，它的这个葡萄品种就完全跟这不一样。 对，我们现在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全球我们将近有3000多种的葡萄品种，包括鲜食和酿酒和制汁的葡萄品种将近有3000多种。那么其中用来酿造葡萄酒的品种有240多种。那么真正来做好酒的葡萄品种不超过30个品种。那其中我们大家好像很多小朋友都常知道叫这个赤霞珠干红葡萄酒。 这是最用的最广泛的这个葡萄的品种。 对对对对、比如说蛇龙珠干红葡萄酒。 蛇龙珠。 比如说这个霞多丽干白葡萄酒。比如说那个黑比诺干红葡萄酒，它都是葡萄的名称。黑比诺葡萄的名称就这种关系。 他们就是属于这个甜度比较低的，所以酿这个干红合适哈。 对，他们根据不同的品种来酿出不同的这个酒的类型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看来现在这个龙辉旗下的这个酒的品种也很多哈，有干红、干白的葡萄酒啊。还有像这种甜型的这个葡萄酒，还有桂花陈酒，这个刚才说叫什么？ 家乡型葡萄酒。 家乡型葡萄酒哈，除了这个葡萄酒之外呢，咱们说过去这个龙辉旗下跟桂花陈一起的还有莲花白，虽然现在没有莲花白了，但是咱们有另外一款白酒，也是这个中华牌的，是吧？ 对，是中华牌，浓香型的中华白酒。 中华白酒。 对，中华浓香型白酒。 浓香型的白酒，这个据说是。跟一个大厂牌合作是吧？ 是的，是的，我们去年是要经营品牌，品牌经营，所以我们这个中华这俩字儿也很大， 是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优势跟中国五粮液宜宾五粮液公司合作，生产了中华白这块白酒，他们来生产，我们的品牌我们来经营，我们来销售。 所以它实际上是五粮液生产的，但是是叫中华牌的白酒是吗？ 对， 这款酒名字就叫中华吗？ 中华白酒 啊，中华就叫中华白酒是吧？所以旗下现在就是白酒也有了。 是的。 这个为什么就是要跟他们做这样的合作呢？ 第一呢，就是我们要 我们经营我们的品牌， 嗯， 我们品牌呢价值体现在于市场价值， 嗯 啊，所以我们在中国呢白酒的市场份额要大于葡萄酒要十倍以上， 嗯， 中国还是白酒的大国和消费大国嘛， 嗯， 所以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品牌优势跟优势的白酒企业合作啊，做这份市场， 嗯， 对。 那么说到这个葡萄酒啊，大家真的有好多的问题，因为确实这些年来这个葡萄酒在市场上也是越来越多的人会了解它啊，也愿意去品评它。比如说微信网友糊涂芳心就说了，哎呀，每年过节的时候朋友们都会送几瓶葡萄酒，我也分不清好坏，只能看这个包装来辨别一下，想请教一下啊，什么样的葡萄酒它这才是好的呢？我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鉴别？这个问题稍微有点大哈。 这个问题呢确实不太好说。 嗯。 就像我们中国人天天喝茶， 嗯， 你问什么样的茶才是好茶一样啊。但是首先我觉得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第一要是正规的企业生产的。 嗯。 不要一些因为假冒伪劣的企业它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企业生产的酒标上，你比如说看酒标上就要有厂家就要有生产的日期年份产地这些，还有各种理化指标达到国家的一些生产的标准的指标，这是基本的， 嗯 嗯，才能保证我们的饮用的安全， 嗯 嗯。 首先是要大厂生产的哈，另外从这个酒标上面是不是也能看出一些呢？因为我们前几天在我们的微信粉丝群里头也有朋友发了一个酒标上来说，到底怎么来看，从这个上面标的这些什么英文呐，或者一些数字上怎么来看这个酒到底怎么样呢？这个杨总比较在行哈，来说说。 我们一般的话，这个葡萄酒从这个商标上基本上就了解葡萄酒一个属性的性质了， 嗯 比如说它的酒精度。酒精度含量，另外一个就是它的 年份百分之多少，那个， 对百分之多少，比如说12度， 嗯， 比如说14度， 嗯， 那么按照我们行内的一些规则来说的话，就是酒精度越高， 嗯， 就证明这个葡萄的含糖量很好，那葡萄成熟度也就很好， 嗯， 所以我们一般的话，酒精的含糖量，酒精含量要高一点的话，可能就暗示着这个葡萄酒的质量可能会好一点， 嗯， 第二就是它的年份， 嗯， 我们刚才赵总讲的这风土。 嗯， 风土就讲到年份。 哎，现在大家很注重这个年份，有的时候我觉得都就是进入了一种奇怪的这种追求的这种境地哈。 那么葡萄酒年份的话，其实就告诉我们这个葡萄质量的好坏。 那现在来说，比如说就是哪几个年份的葡萄酒是特别好的呢？ 要根据不同的产区比如说我们怀来产区的话，2017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份。 对，上一年度的葡萄季节。 啊， 年份其实不就代表什么呀？代表那年丰收了， 嗯， 那边没有病虫害，那年的果实非常好，那年的气候特点都非常好， 嗯， 所以其实不管是葡萄包括苹果梨这些水果类的农作物都讲究年份的，有大年小年之分的， 嗯，这个年份是指葡萄收获的季节还是指这个做酒的这个是 对 收获的季节和做酒的季节是同一个季节， 同一个 葡萄收获的季节，那年的葡萄做的这瓶酒， 这就是这个年份哈。 对，我们但是我们的瓶子上有一个出厂日期，出厂日期就是不是葡萄的年份，是那天灌装的年份。 嗯， 对， 那灌装年份 灌装的时间， 那它是会是那年，或者也有可能隔年吗？ 装瓶的时间和葡萄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那在酒标上能看见的是什么？ 两个年份应该都有，正儿八经大厂都会有两个年份， 哦， 一个是葡萄的年份，一个是装瓶的日期。 哦，这个是都有的。 对。 哦。 因为葡萄采摘以后要经过发酵，经过储存， 嗯， 然后等灌装上市，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有一个过程的。 对，尤其好的酒在橡木桶里面放上24个月， 嗯， 那可能2年以后3年以后才上市。 所以这个葡萄的这个就是你做酒的那一年和这个灌装出厂的有的可能会差个一两年两三年都有可能。 对，你现在不可能看到2018年的酒，然后也很少看到2017年的酒。 嗯 啊。 好的2017年酒还都在罐子里呢。 对。 在橡木桶里待着呢， 是 吧？ 是的。 能看到这个还有什么呢？ 第二就是年份。年份的话另外一个我们还有看到它的产区。比如说我们说法国波尔多， 嗯， 或法国的香槟， 嗯， 法国的勃艮第， 嗯， 那比如说我们的河北的怀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山东的烟台， 嗯， 不同的产区， 在这个商标上也会标注出来。 嗯，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在比如说在一些那个传统的比如说旧世界国家里面， 嗯， 他们对葡萄酒的生产质量管理有很严格的制度约束。 嗯， 啊，比如说法国叫 AOC 原产地控名制度，那就告诉你就是它有 AOC 级别的，有 VDP 级别的， 嗯， 有 VDF 级别的， 嗯， 啊，还有 VCE 这个级别的。通过这种标识的话，对葡萄酒有一个大体的一个质量的一个分级， 等级， 它是什么等级的？ 对。那么在国内的话，目前的话，我们对这个还没有形成完全的很系统的一个分级方式方法。 嗯。 但是我们龙辉也有，我们龙辉呢有餐酒， 嗯， 就是普通的干红葡萄酒、干白葡萄酒， 嗯。 第二个，我们龙辉有单品种葡萄酒， 嗯， 就是这瓶酒就是用赤霞珠做的，或者美乐做的， 嗯， 单品种葡萄酒，这更好一些。 嗯。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 单品比拼配的那种葡萄好 啊，对。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珍藏级，比如说我们的龙辉怀来珍藏， 哎， 就是进橡木桶也珍藏级的。 嗯。 再就是我们的酒庄级的酒，我们龙辉在怀来有庄园， 嗯， 所以我们生产酒庄级的酒。 嗯， 也是分了四档。 嗯， 我们目前 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大家就可以知道怎么样来对这个市场上的这种葡萄酒哈有一个大概的这种区分。那么刚才呢，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讲一下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博物馆嘛，大家也非常的这个关注。现在刚才其实节目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赵总也说过了，现在这里是一个这个集这个旅游、餐饮、娱乐为一体的一个酒文化的一个文化园了，是吧？ 对，我们从2006年就开始做酒类的文化啊，第一个项目就建了一个葡萄酒的博物馆， 嗯， 这在中国啊，特别是在北京区是独一无二的， 嗯， 啊，为什么建这个博物馆呢？我们这个园区有地下11米，有1万平的酒窖。这是酒窖是超过60年的， 1万平米的酒窖。 对，这是在中国也是多的，在世界也是罕见的。 嗯， 所以其实也是酒文化的遗产。 是 啊，我们在地上呢，用我们的车间改造了一个博物馆。 嗯， 这个博物馆是旅游景点，也是工业旅游示范点，是对外开放的。 嗯， 所以每年呢，接待数万人。累计已经接待了将近50万人人次了啊！周六周啊，大家朋友都可以去参观旅游。 是都一直都开吗？还是说像有的博物馆是周一有闭馆？ 我们一直开， 一直开。 对，嗯。 就是一年365天。 对，上午9点一般的开到下午6点。 哦。 对，市民呢可以去，可以直接去，也可以在网上预约啊。去了以后参观， 能有些什么项目呢？去那儿看看。 第一届了解一些葡萄酒，近距离的、直观的了解一些葡萄酒的发展历史啦， 嗯， 还有工艺啦，还有存储啦，还有体验一些。 嗯， 第二，也可以去品尝酒啊， 嗯， 啊，我们有专门的人去约好啊，可以安排品尝一些不同风格的葡萄酒。 嗯， 第三呢，我们也销售我们自己的产品，甚至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一些产品，性价比非常好的，可以购买一些产品。第三呢，我们也配套了一些餐饮啊，酒和餐是相关联的嘛，所以配了一些餐饮。另外，我们也经常定期的举办一些活动， 嗯， 酒类的活动，还有文化的活动，还有演出、绘画、美术、音乐这样的活动。 微信网友邹超3047说：“我去过龙辉的这葡萄酒博物馆，不但能品酒，还能去酒窖看呢。那么大的木桶，特别的开眼。”他说当时听讲解员说，有些木桶只能用一次，是吗？他说那也太浪费了吧，能不能做点文创产品当个纪念品？ 是这个听众还挺用心的， 嗯， 确实应该一个橡木桶的价值挺高的，但是它不是终身可以使用的， 嗯， 基本上就是用一次两次就够了， 嗯， 啊，一般的一次就是新酒在新橡木桶里面放上一次以后，它就变成旧橡木桶了。 哦， 旧橡木桶以后，下一年就不会再直接放了。可能先在新的橡木桶放12个月，可能在旧橡木桶也放12个月。 这样让它的香气更复杂一些。 对 对， 那橡木桶使用完了以后，它的特点香气也就没有了，或者越淡了。 龙辉已经有108年的历史了，未来在新的时代下，怎么样让这个历史继续传承下去，让老字号更有新鲜感？更贴近市场，下一步我们还会做些什么？ 我们目前呢，重点做3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打造我们这玉泉路2号的酒文化产业园， 嗯， 让它成为我们北京市民骄傲的一张亮丽的酒文化的名片啊。 第二呢，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河北怀来庄园，我们有自己的基地，自己的工厂，然后我们建设成中国最好的酒庄，也是可以观光旅游的酒庄。第三呢，就是基于我们中华龙辉夜光杯这三大品牌，我们不断的开发一系列的随着跟现在市场接轨的一些新的产品，也符合我们不断越来越高的这个消费的需求。 好，那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去到这个现在比较现实，就是去到你们的这个博物馆去看一看哈，品一品酒。尤其如果什么时候杨总能在的话，来我们组织个听众的活动哈，来教教大家。 热烈欢迎 欢迎各位听众都来我们龙辉博物馆去参观旅游。 行，我们今年找机会组织一次活动，好吧？ 好了。 城市文化范儿，百年龙辉的悠久历史。北京龙辉酿酒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二号，是中国最早创建的葡萄酒厂之一，拥有108年的历史。经过百年的发展，龙辉公司已经发展成了拥有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能力的专业生产销售葡萄酒的专业化公司，拥有龙辉、中华、夜光杯三大品牌，在中外葡萄酒行业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这第三题是答案是 C， 中华夜光杯和龙辉都是龙辉旗下的品牌哈。刚才二位也一直说到了，答对的朋友很多。刚才说了，给今天的日子第16位答对的朋友是，Dr. BD， 这名字够洋气。来，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有句古话说呢，好酒不怕巷子深，在如今的新江湖，这句话也要改了。除了自身原料考究、品质优良、工艺升级之外，也要更加贴合现代人的口味，更加符合现代人的这种营销的模式，来发挥自身的优势，让这甘醇的葡萄酒流进每一位朋友的心中。来，为了龙辉这百年的老品牌，也但愿希望你们能够开创出更加美好的未来。再一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十月里香春雷，把一身浊酒尽杯，舒心的酒哟美，千杯万盏也不醉。手捧美酒啊，望北京。长江水，锦绣前程当指引，万里山河今朝回。来，展未来无限美，人人胸中春风吹，美酒浇我心头火，燃得斗志永不退。汗水，来，征途上战鼓擂，条条战线皆报废，待到理想化宏图，咱充满美酒再相会。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在海角对面，直到就睡，才知道。